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精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播出的时间是22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今夜思雨时是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和情感相关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大家即将在节目中听到的我们和大家的讨论问题，都是由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给我们的，那我们会在节目中和大家来探讨。您的生活中遇到了相关问题，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时间好，各位好。 嗯，韩老师，有一位女生最近，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时间好，各位好。 嗯，韩老师，有一位女生最近呢快要结婚了，但是在犹豫这婚结还是不结哈。28岁的这位女孩子是这样说，她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2年的时间了，普通的女生，我的条件虽然还可以，长相身材还都行，工作呢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和他比起来可能还是有一男朋友呢挺优秀的，就属于那种职场上也很受上司的器重，开始觉得我和他有一定的差距，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生，我的条件虽然还可以，长相身材还都行，工作呢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和他比起来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吧。他总是希望我能够更上进，他希望我能够变得更好，所以他在我身上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说什么样的衣服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等等这些，所以他对我呢是比较用心。可是我们快结婚了，什么样的衣服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等等这些，所以他对我呢是比较用心，可是我们快结婚了，有那么一点懒散，也甘于平凡，而且我自己也知道我的能力是怎样的，做一个不是我的我，有的男朋友却觉得我的这些爱好啊情趣啊都会耽误时间，一概不让我再去花心思用功夫，他说所有的时间和功夫都应该用在该用的地方，他就是这样对我的。他自己也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那么一开始呢他就说我不够自律，所以呢他就改掉了我的很多很多习惯，包括女孩子喜欢的像什么吃甜点啊、逛街呀、 和闺蜜做了规划，她想把我刻画成一个职场精英。快结婚了，其实我挺怕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我没有体会到我想要的那份爱情，比如说允许我傻，允许我笨一点，在他那儿我时时刻刻得提起精神来做一个精明的能干的女孩子。这样进入婚姻我们会怎么样呢？ 肯定不幸福。 肯定不幸福。 我之所以这样这么肯定的说呢，就是因为这种模式已经出来了。 嗯， 尤其是被改造那个人，他主观上不太愿意的话，你看这女孩子，如果她主观愿意的话，她就是成为一个内在的自己的动力了，她就没有压力了，没有痛苦了。 嗯， 啊，自己愿意改变，但这种呢，很显然的是她的男朋友太主观，而且事无巨细，所以她当她描述的男朋友的时候，好仿佛就看到了她的男朋友背后还站着她的婆婆。 嗯， 或者是他未来的这个公公， 嗯， 啊，有一个人就是这样， 嗯， 就是这样管教她男朋友的， 嗯， 事无巨细，啥都管， 嗯， 而且呢，她男朋友会有一个标准，而且他认为他的标准就是对的，你不达到这样，你就不行，啊，所以这个就对人来讲的话就非常难受，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可能面临到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在咨询当中这种情况也经常遇到，所以我们一般不建议就是大家在这个时候再犹豫啊，无论你多么爱他，他多么爱你，但这种爱的方式呢会让人越来越喘息，越来越难受。 嗯 啊，因为他现在已经在婚前已经有这样一种感觉了， 嗯， 然后在婚后的话呢只会变本加厉，不会说比现在有所缓和。因为可能这个女孩子会想着，诶，我努努力，我变成她希望的样子不就行了吗？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她这个是无底洞啊，她今天你变成了精英啊，那么后天呢你这个目标达到之后，她就希望你变得更好， 嗯， 比精英还要好一点， 嗯 啊，这就是一个无底洞了，你就会觉得这实际上是完美，比较极端的完美主义者的一个倾向。 嗯， 因为完美主义者永远都不会满意。 有这么一句话，可能很多人都是认同的：我爱你是因为你就是你。 对。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也许有好处。比如说，我们和一个人接触，那么和一个人去相爱，那由于这个人的存在，或者说由于这个人的要求，我们变成了更好的自己。每个人不都应该上进吗？啊，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要求我们，那么就像是一个如父如兄一样哈。 对。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又多了一位教导老师一样。 是。 那可以让我们脱去懒散，让我们这个变得更努力、更上进。也许将来我们会感激他，会有这种感觉哈。嗯，这是我们说说而已，这是我们的一个感受，但是当事人的感受可能并不见得舒服，就像这个女生所说的那样，自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自己有自己的特点，也有自己的一些爱好。那么，不是，其实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我们变得更好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所谓变得更好，并不是完全变成自己不想要的那个样子，或者不是自己的那个样子，是吧？ 对。完全失去自我，然后呢按照别人的方式来塑造自己。其实你去塑造的时候呢，当你去塑造，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真的塑造成对方希望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对方马上有厌倦了。 嗯， 这其实就是个恶性循环。包括她如果要是跟她的男友结婚， 嗯， 结了婚之后有小孩子，她男朋友对她的她现在男友如果将来结婚之后，她对她的孩子呢也是这样一种态度。孩子也会很累，就跟谁跟他在一块就很累。这个累呢并不是说大家不上进， 嗯， 而是因为他定的那些标准实在是太主观了。 嗯， 就你认为好的，那别人就得非得认为好吗？ 嗯， 是不是？但她的男朋友肯定是浑然不觉的，他就认为这有啥不好呢？就您刚才说到了，我让你上进一些，让你变得好一点，收入高一点，啊，社会地位变得高一点等等，这有啥不好呢？ 嗯 啊，听起来是好，但是呢别人不想要， 嗯， 你不要强求，你可以那样，是不是？她男朋友，你可以去那样去，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上进，不断的自我成长，按照你的那个方向来。但是你不能拉着那个人，非要让那个人来去做。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要考虑一下，这个痛苦只是刚刚开始。如果你真的，要跟他结婚的话，你男朋友的动力这么大，你反过来想改变他，那不可能。 嗯。 啊，人家现在正在改变你，你要反过来，你想让他变成一个你希望的，也是不可能的。 对 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去考虑一下。 嗯，所以其实，在爱情当中，如果只是总是一个人在妥协， 嗯， 在改变， 嗯 啊，那这个关系是不对等的。 对。 所以这个刚才韩老师 因为你妥协的结果就是那个人他觉得你妥协还不够， 嗯， 还要让你在这个妥协其实在改变嘛， 嗯 啊，那你就最后你的底线都没了， 对， 那你怎么办？ 对，所以会很难受的哈。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各位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或者呢可以在新浪关注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这样的一些方式都可以留言给我参与我们的节目。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韩老师，咱们这个节目现在啊，多一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的都是微信、 对 微博给我们留言，我们还有这个听友的微信群，这样一些方式，大家会把这个情感的问题留给我们哈。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接到纸质的来信了，就是这种带信封的、有信纸的写来的信哈。这个过去在今夜思语时的节目中，我过去印象最深的就是，那还是很多年前，我的办公桌上是堆满了来信，那时候拆信都拆习惯了。这几年呢，见到的信很少，收到了这封信，打开了之后啊，一看，是一位35岁的女士。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这位女士呢是这样说，说我今年35岁，结婚12年，孩子是个男孩11岁了。我们俩都是做银行工作的，十几年来，我们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共同奋斗，从一无所有到现在，买了房，买了车，生活感到挺幸福的。6年前，孩子要上学前，爱人呢和我商量，决定要我辞职在家当全职妈妈。那一年领导准备要给我提职，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怎么会舍得放弃我的工作啊？为了孩子，为了家，我最后还是放弃了。也就是那一年我父亲呢突然病故了，这个打击对我很大，因为当时我才29岁，我似乎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在我最悲伤的时候，我爱人对我说，没关系，家里还有我呢。他的这句话呀让我特别的感动，至今呢都在这句话当中哈，我觉得应该一直记在心里。父亲走后不久，我爱人的父亲也病了，真的是生命无常哈。那么大约呢是在2年前，我的公公因病去世了，无形中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提出要去工作，他不同意。他说家里的老人孩子都需要照顾，所以我只好在家继续当全职妈妈。四年间我们俩先后失去了父亲，痛苦是一样的，是不是更应该携手并肩担起家中的责任啊？因为我们两边都还有老人，我们又有孩子。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父亲走后一年竟然提出要和我离婚，我百思不得其解。你之前说的话都不算数了吗？我找他谈什么原因，他说他父亲住院期间，我没有天天去陪伴他父亲身边，他说我不孝顺，他过不了这道坎儿。当时的情况，他父亲身边雇了两位保姆，而且呢还有老家的一个姐姐，加上我的婆婆还有我的爱人，有4-5个人守着。我呢也就是隔天去看看， 我的公公想吃什么需要什么我都马上去办。再说我每天要接送孩子，还要辅导孩子作业，还要买菜做饭，我没有闲着。再说我也有不舒服的时候，只不过就是没有天天去医院。我父亲住院的时候，身边当时只有我妈妈一个人，我丈夫也没有天天去，怎么就变成我不孝了呢？因为我有孩子，我不可能天天陪伴婆婆。公公走之后，我们给他雇了保姆照顾他，婆婆身体还行，雇人也是为了陪伴他，怕他孤独。我爱人也经常陪着他妈妈，这不都安排挺好的吗？可是日子久了，婆婆常跟我老公唠叨，说我这不是那不是，尤其是公公住院期间，说我没有天天去，说我不尽孝等等。我俩也沟通过，爱人也强调了这一点。就公公住院一事，他说超出了他的底线，又说了一些问题，说我在家不常收拾房间，为孩子做作业经常吵闹，更严重的是说我这些年没有改变，说他很累，再这样下去他会崩溃。难道他累他辛苦不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现在社会工作的人有谁不累呢？而我为了这个孩子这个家，我丢掉了工作，放弃了事业，在家这些年我就不累了吗？当初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是一位办公室主任，现在他提为行助了，如果没有我在背后支持，那么他能走到今天吗？他天天在外面工作奔事业，我天天在家做家务接送孩子辅导作业，我确实没有办法和他同步成长，所以他嫌我这些年没有成长没有进步，这能一样吗？这分明不就是嫌弃我吗？这两年我没有意识到问题发展得这么严重，因为他总是早出晚归，经常半夜回家，后来呢他就夜不归宿了。我劝他别太累，身体重要，他说我拉他的后腿，不支持他工作。我说你抽时间陪陪孩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他说没时间。那为了迎合他，我和孩子都在努力地改变自己，我天天收拾房间，跟孩子心平气和地讲作业，为的是他回家后有一个舒适安详的氛围。可是他仍旧不回家，而且现在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几个月来只回来过三四次。孩子哭着求他，他也不回。孩子求他周末带孩子玩，他说没有时间。他天天回他妈那儿，孩子大人通通扔一边，什么都不管。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我怎么努力，他都视同没看见，而且坚持要分手。你们说他是不是外边有人了？现在我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挺长的一封信哈，我把它读完了，基本上所有的文字都读了。 我觉得他整个叙述的也很清楚，就他从生孩子之后然后回归家庭，然后呢他的老公呢，也就是他整个的叙述当中，他一直对自己的另外一半非常放心。这种放心呢可以视为不关注。就是因为你太放心了，所以你就会忽略那个人。你觉得他反正我回来了，我回家就照顾孩子，照顾家庭，他在外边打拼，我们俩各干各的然后就很放心但是呢这个我听完他的来信之后，我首先第一感觉就是他的担心是老公是不是有外遇了。 对， 他为什么给我提这样一个要求？我说，我建议就，如果你真有这样，你就直接问他，看他是不是，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我从他的描述里头可以感觉到，就他老公也可能是压力太大。什么压力呢？提上行长助理了，然后呢，肯定行长助理嘛，那肯定这个事务性的工作非常多， 对 然后呢，这压力也非常大。那么在金融系统工作我们金融系统我们知道都是高压力的一个单位。那么也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再叠加上他爸爸去世。然后他妈妈 也不知道她妈妈她的婆婆跟她公公关系怎么样啊？你看她天天往她妈妈那跑，那也可能是她妈妈现在心情也不好受啊。就一连串的，我推测可能是压力叠加在一块儿了。我们说，压力一旦叠加在一块儿的时候，也容易让人产生一些极端的想法。 嗯， 啊，她就觉得，你像她突然提出来说分手，啊，离婚， 嗯， 离婚呢，只是说，我对你不满，啊，对你不满。这么多年来你没有任何的改变，人不满。从这个，我就从这个丈夫的这个对这个妻子的这个提的这个要求或者提的不满的看法来看呢，倒感觉不到说这个人好像出轨了啊，因为他提的那些呢好像都是指责他妻子这个人本身你没有发生变化，你对我爸爸照顾不周啊，然后呢这些年来你也自己没有长进没有成长等等。 嗯。 那倒是没有说这个在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从他的来信当中，我觉得他是可以直接跟自己的老公呢直接沟通，也如果担心他有外遇可以直接问。 对，如果就如这个女士所在信上陈述的这样哈， 嗯， 就是他们之间的问题，比如说就像他先生所说的，妻子在父亲什么生病期间没有好好照顾，没有细心照顾啊，妻子没有成长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从妻子叙述的这个角度来看，好像都罪责不至于要离婚。 对， 可能会影响感情，但是不至于要离婚。而这个丈夫铁了心是要离婚了，说实话这个丈夫也许没打算把自己心里话告诉妻子， 对， 也许没打算把自己真正想离婚的原因告诉妻子， 对， 嗯， 就如果要是真是有外遇的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 对， 如果不是有外遇的话，就像虽然刚才说那个，就是说他提到的这个要求听起来不至于说到离婚的程度吧？ 对呀、 啊， 所以这个女士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 啊、 也觉得 啊，对 这我这些事儿我没有做错什么、啊，就为什么你非要离婚？ 这恰恰是我们判断一个人处在焦虑状态的一个标准。 哦， 啊，一个人的焦虑呢，往往是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应吧？啊。我们假如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焦虑了， 嗯， 是不是处在焦虑状态了，那我们一般尤其那种严重的焦虑，它有一个标准、 嗯、 就是它的那种情绪反应跟现实的那种刺激啊好像对应不上， 嗯， 啊本来是很小的事它一下子爆了， 嗯， 啊一下子反应非常激烈，那这个一般我们都说是一般病理性的焦虑才会有这样一种特征。 嗯， 而这种焦虑呢，往往就是日积月累，工作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最后，一个集中的爆发。 嗯， 啊，尤其是我们说焦虑发作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我一开始听到她描述她丈夫的这样一种对她的这种指责呀、看法啊，包括她自己描述她自己的一些状况，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丈夫压力实在太大了。 嗯， 是压力很大，她没有一个出口。啊，所以我觉得。可不可以建议夫妻俩啊，我们俩你说要离婚啊，那么咱们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离，那你能不能陪着我们做个咨询， 嗯， 我们找个专家我们聊一聊，看到底是咋回事、 嗯、 因为丈夫如果他能够意识到，哎呀我这是焦虑导致的，他我要调整一下我的焦虑状态我的压力状态，那实际上就好办了，他就知道那么这事情不是因为他照顾这个媳妇照顾他爸照顾不周啊，或者他没有长进，他大概不是他不会是这样想了，而是知道了原来这个问题是自己的，是自己压力太大了导致了自己看待任何事情的思维啊收窄了变化了，这样反而有助于他们夫妻俩的这种状况的改善。那如果要是真的这妻子就觉得那离就离吧啊，是吧，虽然我不同意，但是你坚持要离，那最后还是离吧、 嗯、 离完之后你看其实大家都很痛苦，就是说妻子也不明不白的，丈夫离了之后呢，他本来丈夫呢啊用离婚来解想着来消解一下自己的压力，结果实际上消解不了，是不是根本无法缓解自己的压力，这种方式解决不了压力的，他必须要通过自己能够意识到我工作上有压力，比如说我调整一下工作节奏啊，一般有压力的人有焦虑的人呢，他一般都伴随着失眠， 嗯， 就睡眠不足，睡眠你想想看，一个人一旦睡眠不足的话，他的情绪一般好不了， 嗯， 啊，那么他情绪一旦不好又失眠，睡眠又出现状况，这就形成恶性循环， 然后呢，他的认知啊，他的想法就会发生一些情绪化的改变，他不是理智性的。比如他现在做出来说我要离婚，这个完全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决定，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妻子还是不要那么匆忙的就答应他说离就离吧。啊，是吧？是你这，你可能在外面有人了，你可能就铁了心的要跟我离，那就离吧。啊，不至于到这种程度，还是要把这个弄清楚了。 对， 啊，毕竟结婚了多年，还有孩子，而且就刚才提到的那些因素来讲，不至于。 如果是真的是因为情绪焦虑，他又愿意去做一些什么心理咨询呐，啊，或者心理疏导啊，可能还是情绪会有扭转的。但是如果是其他的，他不愿意说出真相的原因。比如说真的是可能出轨了， 对， 可能情感已经转移了，有外遇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他是这样一个态度，铁了心要离异的话，那么我觉得像这位女士可能自己也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对， 虽然现在暂时可能没有工作了，那么，假如要离婚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为自己争取以后能生活的。对， 我们一般就建议呢，如果情感上结束了， 嗯， 至少我在物质上要得到一些补偿， 嗯， 啊，至少在我的经济生活上，我不能因为这个带来了新的困扰， 对， 啊，这样我就可以开始新的，啊， 开始新的生活， 对，因为彼此有婚姻出问题，因为彼此都可能需要有反思的地方， 嗯， 啊，就妻子也可能真的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人是这样的，因为。觉得我们的关系没问题了，我就开始忽略那个人了，我就开始一心扑到孩子的教育， 嗯， 家庭家务家事，就一心扑到这个。至于说那个人的情况呢，我不再关注那么多了，尤其是情感上面的。所以这个妻子呢，我发现他俩在持续这种状态之后呢，妻子很少在情感上这俩人有什么互动，也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私密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嗯， 基本上的时间呢，就是丈夫在忙工作，他在忙家务照顾孩子，好像都忙得团团转。 嗯嗯， 就彼此唯独就忽略了彼此的这种私密的这种接触，私密的这个空间的这种相处，那么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亲密关系。嗯， 对，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那么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半时段几分钟的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和各位分享的一些情感问题。 整个房间显得空空荡荡，尽管你就在我身旁，半开半掩的门窗透进微弱一束光，照不亮内心暗淡，说不出原谅，就毁了这段美好时光，终究没能够一路到天长。谁说人生像海洋，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事。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的广播频率是 FM107.3 AM1026， 您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在任何时间或者北京之外的一些地域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FM， 找到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情感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想和我们广播节目来讨论，发送微信到今夜思雨时，到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那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关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来给我留言，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我们继续看各位的问题哈。 嗯、 有一位男士，今年呢是41岁，他说我之前有过婚姻，离异了，现在呢是单身一个人。和前面的这个呢是36岁，也是离异的，但是没有生过孩子。我和他挺好，关系挺好，他人呢各方面我都很满意。交往了几个月，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事情呢是说，他和他的这个前夫啊，他们在还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他的前夫借了债，借了大概有60万块钱的债。那么他们在婚姻之内的时候呢，他的前夫只还了20多万，还有几十万块钱的债，而且这几十万块钱的债呢，他前夫就没有再打算还了。他前夫和他离婚以后呢，人就到外地去了，再也找不到了。现在讨债的人总是不断的去骚扰我的这位女友。女友和他前夫已经断了婚姻的关系了，但是人家说当时他们两个人还有结婚证。讨债的人说，她丈夫借债的时候呢，是用他们的结婚证，用他们当时两个人的名字做的这样一个去借款的记录。那这样的话呢，她也是债务人之一，所以她丈夫她的前夫找不到之后呢，这个我的这位女朋友就不断的被讨债人在骚扰着。当她告诉了我这些，我才知道原来她身上还背了几十万块钱的债。他工资也就一般吧，那么我自己呢，虽然还小有一些积蓄，但是我也会考虑到给我的女儿留一些钱，所以呢，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一想起来这件事情，就觉得有压力，就觉得不知道和他未来会怎样。他对我很好，我对他也很满意，可是没想到他还在被别人讨债，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该不该帮他还这些钱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大概对我也寄予了一些希望吧。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很被动的卷入到这个财务的这种纠纷 当中了， 是吧？ 嗯， 原来我们在做节目的说到过，谈恋爱的时候最好不要有财务方面的纠纷，当情感正在继续的时候， 如果有财务东西卷进来的话，你就弄不清楚到底两人为什么在一起，到底是因为这个财务的问题呢，还是因为感情的问题，真是让人很难弄清楚了。所以这位男士呢，他我的建议就是说，当然呢，你觉得你的经济压力不是很大，然后你又特别喜欢他，然后你也想清楚了，那你去帮他也可以，不是说不可以，但你得想清楚了，你帮完之后，那么你会不会有说抱怨，比如说你们俩刚开始谈，那么如果再谈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情感出问题了，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会不会这就是一个埋下去的一个炸弹一样啊？所以我还是建议慎重考虑一下啊。你对他再满意，但是呢现在突然出来这样一种状况呢，是我刚才说了，第一在考验你对他之间到底什么情感啊。第二呢，因为这个考验我觉得主要是让自己以后不那么折腾，比如说你给他还了这个，他借了60万还了20万，客观的说，这他的这个女朋友可以再还20万就可以了，因为他还有丈夫呢。 嗯， 那么尽管他的前夫找不到了啊，但是呢他知道前夫也在背一半，那如果你要是还的话，你还完之后啊，就像我刚才说，很多是不可知的啊，那么你们的情感再发展下去那会怎么样啊？尤其是我担心他万一出现情感上出现问题的话，这钱财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人财两空，啥也没有了。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不要那么轻易的就做出这样一种决定。因为毕竟你们俩才刚认识啊，你说你对他很满意，他也对你很好，但这个仅仅是交往阶段，还没有到了你们要过日子那个阶段，到底这个人是什么，是什么样子，你们俩到底能相处到什么程度，而且还债嘛，这个不是说很紧急的你马上就要还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去还一下啊，让还是我觉得让你的女朋友让她自己先来去解决啊，而不是自己去卷入。你的支持呢就是说，如果女朋友受了别人的骚扰，你可以出主意啊出一些建议啊，这你可以做的。比如说她的前夫消失了不见了啊，那你也至少催债人也可以告诉那个催债的人，我们只负担20%，是不是只反20%，因为可能还剩40万，或者带利息或其他的，还可能还有一点，但是我们只负担一半，不会说所有都负担啊。那这样的话，跟那个债权人解释一下，看他们什么样的看法，就类似于就是说，你在这个排忧解难上，你跟人家聊聊天啊，做个心理的支持，但你实际去操作的时候，说我把我钱拿出来替他填上这个，这我觉得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 毕竟现在才刚刚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的恋情哈，可能也是最热烈的时候。但是话说几个月也是彼此相互还不够了解的时候。 对。 那么我觉得韩老师说的也对，就是我们能不能再走走看。 对。 这个钱这个已经拖了那么长时间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所谓的讨债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讨债方式哈，是借了高利贷还是怎样的，我们这就不知道了。是马上就要还，还是还可以再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一方面这个想办法，你可以帮他出谋划策，积极的去找他的前夫，毕竟是他的前夫出面借的钱，而且这个钱看来也是前夫用的。 对。 那这个是一个办法。另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对你的女友有更多的了解。可能一个女人找到了你和你在发展这种情感的情侣的关系，她确实可能希望你作为男人能出手帮她一把，但是现在如果你又并不是一个真的很有能力，你说哎，我如果很有能力，我如果这个 我手里非常多的钱， 对，我有百万千万哈，那我这个出手帮你20万也好40万也好，那这个看来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自己 己看上去，因为从这个给我们留言来看，自己也是一个普通的 工 薪阶层、 啊、 有那么一点点积蓄，人到中年了有一点点积蓄，可能也考虑到为自己为孩子留下的这点积蓄哈。那这个一下出手拿出这个钱来，确实是比较为难的一件事情。相信你的这位女朋友对你现在的，至少对你的经济状况，或者对你的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状况，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对， 对吧，也知道你有孩子，也知道你可能也是一个普通工薪阶层，你并不是一个富有阶层的人。那如果是这样强求你拿出钱来去还债，可能看上去并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你还是可以现在比如说多帮他出谋划策，理解他，同情他、也帮他积极的想办法，但是暂缓，不要拿出钱来帮他。那我们再走走看。 对，其实这样才是我觉得相对来讲与他与那个女朋友都很好。 对， 是吧，大家都很清楚，是吧，大家也都是，不是说都不是坏人，是吧。 对， 但在这个时候呢，一旦卷入到钱财的话，到时候很可能就弄不清楚了。这是最经常遇到的一种纠纷。 是的啊，韩老师，我们再来看，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今年28岁，我的女朋友今年30岁，她带了一个孩子，被她前夫抛弃了，而且她和她前夫啊都没有领过结婚证，她是属于没有结婚就生了这个孩子的，生完了孩子没多久，她那个前夫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认识这段时间吧，我对他很好，我对这个小孩子呢也很好，是一个小男孩，小男孩也对我很好，但是他每一天都反反复复，一会儿说觉得我很好，愿意跟着我，但一会儿又说，怕我欺骗他，怕我将来不要他们母子，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地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嫁给一个从来没有结婚过的男人，比如说她嫁给我，被别人会看来是挺不平等的，别人也会觉得挺是一段笑话的，我不在乎，我就是喜欢他，他就是很吸引我，可是他说别人会说我们俩的，而且他说本来我们的关系就是不平等，她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我又从来没有结过婚，我将来就会后悔，我将来就又会不要她，她承担不了这样的事情。那我问她，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你才满意，她说你要是那种也结了婚也有孩子的，可能和我就平等了。她说她怕这种不平等，未来怕受到伤害， 我该怎么告诉她我不会伤害她呢？ 我们说最直白的，你们俩结了婚也可以生孩子，并不是说你们俩不能要、不能要孩子。实际上有的时候呢，这个他这个女朋友呢，一直停留在那样一种状态，就觉得我有孩子，然后呢，这个人又恰恰也没有结过婚，那这好像听起来不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权呢，就或者说为了让自己的女友能够安下心来，重要的一个支持呢，还是这位男士。如果你铁了心，我要跟这个人在一块，我就喜欢他，我愿意跟他在一起生活，你对他了解的也足够深了，我跟他在一起生活，这是一个不二选择。那么你这样去表达，女人嘛，你这样去说，这样去表达，类似于像发誓一样。那女人听到这样的话，她心里会踏实一点。再加上我刚才说到了，你们俩结婚也未必说，难道你们俩就不要孩子了吗？你们俩肯定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当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状况呢，就会改善。当然，我刚才说了，如果你这个女朋友，她不仅仅是这样一个问题，她就是对人没有安全感，她就是对人有一点不太放心，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你将来跟他结婚，即便生了孩子，他仍然会觉得你始终要抛弃他，始终要不跟他在一块儿啊。这很显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上一段婚姻给他带来的那种创伤。就是说上一段婚姻，那么他的 上一段的关系状况， 上一段关系呢就没有处理得很好。所以呢，上一段情感留给他的这种 情感压力很大， 嗯， 他担心呢会在你身上会重演，啊，如果你自己想得很清楚了，那你就向他去表达你的这种坚定的这种意思啊。你至于说，你说我怎么样才能让他相信，这个你做不到，啊，改变他的想法你做不到。但是呢，你是可以用你自己的行动来告诉他，比如说我就是要跟你结婚，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喜欢你，我也喜欢这个孩子，是不是挺好呢？我要跟你结婚，我们去领证，是不是领了证再说？这第一步，领完证之后，可能你们也要有生育的计划，哎，这一步一步来，就让对方慢慢的觉得，哎，你是很实在的一个人，你在他身边是很安全的，你不会跑掉的。他让他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得到。如果现在你来去表达，好像都很空，你们俩没有领证，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具体的生活，他对你整个的把控都是抓不住的。啊，如果你结了婚领了证，他好像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抓手抓住了，他稍微内心稳定一点。如果你没有有了孩子，他可能心里更稳定一点。但是现在如果你说一千道一万，他内心仍然没有任何在你就跟你在一块的时候能够跟你依靠的那一点，你们俩到底这个关系能够连接在一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 是不是啊？而且这位女士，她谈的这个女朋友呢，看起来她现在更多的呢是很务实的， 嗯 啊，跟这位男士的想法不太一样。你看这位他的女朋友说法是，如果你也结了婚，如果你也有孩子，那咱俩就平等了， 嗯 啊，他其实他的这个女朋友很少谈到情感的东西。你看这位男士谈的都是情感的，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儿，但他的女朋友呢？很显然不是这样，就考虑得很现实，这个现实呢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毕竟他面临到的情况是很实在的， 嗯 啊，能够理解他，所以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至少在语言上，在口头上表达你对他的这种爱慕，包括你不愿意离开他，包括你要跟他结婚，甚至你可以列定计划，你们啥时候要结婚啊，我这边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家庭，我的父母怎么去说服等等，你给对方一些很确定的信息，他内心才会踏实一些。 嗯，对，谢谢韩老师。嗯，确实是这样的哈，就是有些人在情感当中遭受了一些过去的挫败之后，其实那个内心的伤痛，有的人看上去表面完好无损，但是内心的伤痛可能久久都很难平复，而且很多人很怕再出现伤害自己的那些这个情景哈，所以这时候身边的人作为他的伴侣，我们可能能做的是向他一遍又一遍的肯定 承诺， 对，承诺在你这儿他是安全的， 对 啊， 你不承诺的，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小看这种不断的承诺，不断的重复，它其实就是一种暗示，让对方心里面觉得踏实。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另外一位女士在说哈，她说我有两个孩子，我的大孩子呢，这个马上就面临着要上高中了，因为孩子啊一直读的是国际学校，所以呢在国内呢是不打算一直读书下去的。那我和我先生的计划呢就是带孩子到国外去读书。这样的话呢，我先生在这两年就一直在对我说，让我陪着孩子到国外去读书。那我自己在国内有工作，工作还可以，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也还可以，国内有我精心布置好的家，在国内的生活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同事，有我的事业，但是我丈夫呢就想让我为孩子做牺牲，他说两个孩子都应该带出去读书，而我这个做妈妈的就应该去陪着孩子。确实是大孩子单独出去读书可能还行，比如说孩子可以住校，但是你如果把小孩子也送出去读书的话，那么我这个妈妈也只能跟着。我最重要的不是说怕 为孩子牺牲自己的生活，而是我丈夫的态度。他似乎一点儿都不愿意孩子和我在他身边。他觉得如果我们出去了，他会轻松很多。当然他没有明着说，可是我还是从某些他的态度中感受到了。他经常会觉得，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家，那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多舒服的一件事儿啊！而且他并不喜欢家庭生活，他也不喜欢孩子我都在他身边。为这个吧，我有点担心。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一旦辞了职，出去陪孩子读书的话，那我们未来的生活会如何呢？我该怎么办呢？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说他一旦是放弃了自己这种原有的这种生活圈子， 嗯， 包括自己的工作状态，这个变化的确 会很大，会很大， 对，会很大， 嗯， 而且他自己也会面临到他自己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他的丈夫他已经看到了，丈夫并不是那样一个他想象的那样一个顾家的呀，好像表面上说你也要到国外去陪着孩子来读书，但事实上好像他自己也说到，丈夫不是那么顾家的，而且丈夫呢，嗯，更多的考虑的是很功利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孩子要到国外去，要国外去读书是吧？见见世面啊，他一般不关注说孩子到底成长的怎么样，他完全是主观的自己的想法。我要到国外去读读书，看见见世面，孩子应该这样，因为这样是好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丈夫呢，他本身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认定这个就是好的，然后你就这样做，这才是好的。那么这对于这位妻子来讲的话，这的确是非常的被动。 嗯， 因为丈夫认为那样一种好的东西呢，对他来讲未必是好的。 嗯嗯， 啊，而且这个孩子非要到国外去读书吗？啊，非要到国外读书，然后呢，非要去让妈妈去跟着吗？ 嗯， 啊，那么丈夫的意思是，你跟着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去照顾孩子，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会好。 嗯， 那么丈夫其实就没有想到，就如果是愿意让孩子好的话，那么在国内也可以啊。 嗯， 并不见得是非要到国外去。状态才会好一点。 嗯， 所以说我刚才说到，这个丈夫看起来就是非常功利化的，他就觉得，到国外去就会变得非常好，然后你到国外来也会非常好，你就把你国内这一切都抛掉好了，他就完全不顾虑，不顾念这个妻子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生活哈，也许真的像他妻子感觉的这样，就是丈夫，可能他们家有这个能力哈，比如说经济的能力、经济的实力，因为毕竟送孩子出去或者一家三口都出去的话，他两个孩子嘛，大孩子和小孩子嘛，他大孩子是要上高中了，没说小孩子的年龄，看来也是上学的年龄了。一家三口要出去的话，这笔开支也是很大的。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这样，他丈夫是觉得你们都不在我身边，我更清静。 嗯 嗯，我不喜欢家庭生活。 嗯， 就是她丈夫不是那种觉得，有些人是觉得，哎呦，孩子走了，那我多心疼，我多惦记啊。 是 妻子走了，那我们这个家不就 散了吗？ 就散了啊！对对对，是啊，我就完全变成一个人的样子了。也看来她丈夫是觉得，也许这位女士是对的，就是她的感知是对的， 对， 就是丈夫是觉得把你们都送出去，我乐得清静。 对， 是吧？但是妻子的担心呢是这样，就是我真的辞了职了，陪孩子到国外去了，那么我们可能在经济上完全就要依赖这个丈夫了。 是 啊，那这样的话自己会有很多被动，而且自己的确做了牺牲了。 对， 这个做牺牲是你要牺牲掉国内的人际交往、亲友关系，那么你要牺牲掉你国内的生活工作，然后你要去做陪读妈妈。陪读妈妈也挺辛苦的，当然有些这个陪读妈妈在国外也找到了他们新的生活圈子和新的一些生活的乐趣哈，也会建立起新的人脉关系，这个是以后。但是他的担心我觉得不无道理，就是如果两个人夫妻分居异地，虽然是为了孩子，但是假如原本就情感有问题，或者原本丈夫就不是一个和妻子关系很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夫妻状态，夫妻情感状态，那么这样的异地生活也会埋下隐患。 肯定肯定会，因为这个妻子呢，我想妻子有一段话可能还没有说出来。 嗯， 就丈夫这么热心的把这三口子全送走了， 全送走了， 你在这里边 你在搞啥？ 对，你在图啥？ 对，你在图什么？ 对， 你 真的是为你真的是为了孩子读书好？ 对， 当然也可能还是你觉得这是把我们送走的一个好方式。 对， 你一个人做什么都方便。 对， 哎，这也是有可能的呀。 所以这个妻子。可能心里面还会有这样一种顾虑， 对，还会有， 是不是？ 还有这种担心， 在这儿，那你的生活谁照顾啊？ 嗯， 然后你真的就那么自律吗？ 嗯，所以 这是很大的一个担心。 哎，我觉得刚才韩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作为这个妻子，你要真正分析一下你的孩子是不是确定你的老大老二都应该到国外去读书。看来你的老大一直上国际学校，上国际学校的这个孩子确实可能不走高考这条路哈，他可能未来的设计教育设计就是到国外去接受一下国外的教育哈。那这个可能是你可以把老大送走，如果老大能独立去住校的话，那么老二是不是有必要也要现在走，造成你们夫妻二人的这个分居的状态。另外就是如果你一下子为此就辞职的话，你的生活一下子会和现在完全不同。 对， 假如你真要走这条路，你一定要和丈夫设计好你们在经济上怎么样有一个保障，你们在情感上又能够做什么更多的沟通。 对 啊，这些可能都是你要考虑的吧。 对，尤其是这个丈夫竟然这么热心的把这三口子给支走了，那看起来就是丈夫本身的经济条件不会很差啊。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更让这位妻子顾虑。 对， 是吧？你到底在这是干什么？ 对，你到底要做什么？嗯，这些顾虑有道理。 对，你可以和丈夫说出来。 对，我 解释。 我们也是觉得您既然心里有这些疑惑困惑，您不妨就都和他敞开了聊一聊吧。 对， 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和一个广播节目来交流，那由我们每天在播出，每天在讨论这些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放弃，不会是你。